但是同间隔十星期相比，间隔三星期的接种人士体内的中和抗体更加少。牛津大学研究员说，从英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八星期算是最佳的时间。天气方面，受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普遍晴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缓慢移动，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地区天气酷热，渐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21点，跌401点，总成交金额1,39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8点，跌2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1元，跌13元；美团273.2，跌6.6；盈富基金27.86，跌3.8；港交所521元，跌19元；比亚迪股份227.2，升3.4；长城汽车34.2，升2.6；李宁83.85，跌7.55；小米集团26.35，跌8；安踏体育169.8，跌8.1；新东方30.2，跌20.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英镑10.669，瑞士法郎8.444，澳元5.728，加元6.187，新西兰元5.423，欧元9.151。每百元对港元7.0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8。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56美元，卖出1,80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喺码头围道同贝利街交界啦，有水务急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嘅中线封闭咗，贝利街去七咸道北方向嘅中快线都封闭咗，一带咧就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码头围道同贝利街交界有水务急收，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中线封闭，而贝利街去七咸道北方向的中快线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心留意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咧比较多车，介乎北港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噶。

星期五啊，骚动音乐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6:30啦，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嘅。 耶，咁啊，大家自己注意天气啦。今日呢个放纵星期五，我非常之兴奋。 首先，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已经摆咗上网，大家见到。就是你身边懒搞笑的人啦， 呢个题材啊，真系非常之好发挥啊！我想讲， 事源系我可以追溯翻嘅， 系系系。 嗱，首先个 fact 就系听日喺呢个国际冷笑话日啦，但我点解无端端会知道，就系因为我睇机动电视台见到，因为阿郑中基同埋阿双姐啊出咗去街度，即系讲啲冷笑话， 系 咁佢前节就因为讲咗呢一日系呢个 国 际 冷 笑 话 日，咁咪 twist 咗少少就系，究竟你身边？总有啲啊， 懒 搞笑嗰啲咧，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你会点首咩歌俾佢听咧？今日可以上网留言话俾我哋听。 其实你今日系咪谂住我嚟做呢个点唱噶？ 唔系唔系唔系，你唔系懒搞笑啊！ 我直头系唔好笑啊！ 所以大家可以留言，我哋啱啱6:00就会即系将我哋写俾佢哋嘅说话咧，就 冇 就播俾大家听啦。 咁啊，至于点解今日我咁兴奋呢？就系、是、因为终于等到啦！ 我唔开心啊！但系 开幕啦，我唔系讲紧东京奥运啊，我讲紧呢一个嘅动漫节， 动漫电玩节。我唔开心，我怀疑我自己安排唔到时间去嘅。 吓，唔系啊嘛？ 呢个系我最唔开心。 一年一度最紧要啊， 书展都冇去啦。 我哋呢啲独男嚟讲， 系啊， 你都唔好扮嘢啦，你唔系睇书噶啦，你睇漫画书啫嘛。 睇动画啊，睇 figure 啊，睇玩具噶啦，咁样。今日啲WhatsApp group。有啲玩具 group 已經不斷彈啲 message 出嚟啦，所以頭先做訪問錄音嘅時候，我要將部電話叫做 Do Not Disturb 啦，因為真係好 disturbing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而家直頭咧做嘢嘅時候咧，成部機係瞄曬，完全瞄曬，所有 message send 過嚟都唔會震噶啦，已經係好煩啊！ 好煩， 聽日就自己去。 我已经瞄咗啦，咁跟住大家又讨论紧有啲咩玩具啊，几多钱啊，咁样样。 喂，但系咧，即系讲时讲啦，波城你今年未必去到啦，但系你自己本身心入边有冇啲咩 target 系？ 冇啊，因为我已经买咗啦嘛，即系嗰日诶咪分享嘅，帮你个 friend 啊买埋嗰只嗰啲系啦。咁因为我已经要买嘅买咗啦， 终于攞埋添啦。 但系我想讲，每一年入去我都有一个 都有习惯，有咩必睇摊档啊？ 一个心理关口 系咩啊？ 就系我好。有啲動漫嘅作品，我係好想成套買翻屋企，但屋企真係冇位擺。 哦，係 冇 quota。 我明啊，我屋企都淨係唯獨是儲咗一套啫，就係《海賊王》。 哇，已經夠曬夠曬位啦！ 其實我本身咧係想儲呢個《火鳳燎原》㗎。 我有啊。我有储 咁啊得啦，得人交换睇啦。哎呀，你都知《海贼王》成而家几多本，好似80几本啦。 其实我想讲， 吓 《火凤燎原》都唔少嘢噶，都好多， 60几啊，70 差唔多呢啲数字。我好似买到40零，又系冇位啦，因为 keep 住买屋企，其实已经冇位啦。咁但系又有一种支持，即系本地漫画啦，咁同埋即系我都几中意个故事，同埋但凡系三国。時代嘅嘢去演變出嚟嘅一啲遊戲， 都吸引到你。 我好中意佢哋點樣去重新設計嗰個角色啦。 嚇， 因為故事上面我就唔係太熟悉嘅，即係對於三國嗰段時間。咁所以呢一套好多年前已經買咗，因為喺度 keep 住做每年入去就補充一啲新嘅咯。 你啊叻啦，你我知啊，我記得你講過你睇到女部就完咗。 唔係，孫策攞翻個江東啊，推到嗰度嘅。 OK 咧，就 跟住另一套咧就男兒當入樽舞啦，個一定要有咯，我自己。 哦，你有儲齊嘅，咁但係呢個好容易儲啫，佢唔係話好長啫嘛。 但我儲嗰個系列係大本啊。 哦，後尾再出嗰個翻新嘅版本。 最唔開心嘅就係、是，其實我係中意以前嗰隻版本，因為個 size 咧係一隻手拎到噶嘛。而我嗰個版本係，我唔記得係咪叫完全版啦，好似佢話重新畫過啲封面諸如此類。 彩色噶嘛， 有少少啦，嗰啲紙嘅質地厚身啲嘅，拎、 哦、 上手係舒服啲，但係我試過睇係好唔舒服，就係佢太大咧，我又好怕整巢啊。咁所以睇起上嚟係冇咁就手嘅。咁當我買完嗰一套，隔咗一段時間幾年啦，佢而家又出咗一個新嘅系列，就按翻以前傳統嗰隻 size 即單手拎到嘅，又係重新畫過啲封面咁。咁我就覺得好抌心啦。 唉，咁呢一套版咯，不過冇緊要啦，再買咯。你放翻本完全版出去咯。 不過好在嘅係，我而家開始節目有時都聽到我睇動漫多啲，因為睇到動漫同漫畫嘅分別。咁漫畫我要儲個亞位，動畫其實就好少你會有實體儲啦，除非買嗰啲碟，同埋即係中意追。 聲音啊、睇畫面、睇 animation 嘅公司啊，多咗呢啲嘢可以睇。 同埋而家 streaming 好方便啦、 啊， 已經 係啊，即係可以睇翻 Death Note 咋，即係呢啲咁。咁最近咧有一套嘅新番，我啱啱開始睇，出咗一集嘅啫。 誒、欸，交換下喎、啊，可以，我都睇咗啲新嘢喎呢排。 係啦、啊，因為新一個季度又出啦嘛，七月份。咁呢一套咧、其實佢都係漫畫改編。而家我睇呢個叫《暗夜第六感2041》。咁其實你睇個名咧，你唔知道做咩啦，咁樣好似好搞笑咧，咁樣咁有啲 Blade Runner 嗰種 哦 嗰種感覺啊，個名啊似 個名 似，但其實裏邊咧，我覺得有啲相近嘅。 O、okay? K， 佢講緊一個城市裏邊咧，嗰個世界觀啦，唔算劇透，就係佢哋只係信奉物理，物理解釋到嘅嘢。就可以 咁似我咧， 系啊， 都系所有嘢用科学解释。 对于一啲灵异事件都系啦，一啲物理解释唔到嘅东西就系一个禁忌嚟嘅。 哦 ，OK。 例如宗教啦，你可能信奉一啲神明啦，又或者你推举一啲人系一种迷信啦、 哦， 或者魔术啊、 okay、 超能力等等呢一啲嘢，全部佢哋都系禁止，而嗰个政府系会有一team人咧、就系去肃清呢一啲人物， 哦 okay、 防止呢一种思想嘅癌细胞喺嗰个社会当中嗰度就去到扩散 嘅。系系系系。 咁里边就讲紧原来真系有一啲人类佢哋系有超能力嘅。 哦， 真系存在住有超能力嘅人。 OK OK。 咁但系所谓嘅超能力系去到咩程度咧？因为而家只系出咗第一集，咁、所以我都只系睇咗第一集。 哦，即系你而家逐个星期追紧嘅。 系啦。咁但系呢一套我揾翻少少嘅 background， 首先改编同名漫画啦，同埋以前系有好似系出过一个系列，咁但系嗰套就咁叫暗夜第六感，就冇2041喺里边，系啦，即系冇咗个年份嘅咁样。咁但系我未有好详细嘅时间去对比翻啊，或者 research 多啲。咁但系我就觉得嗰个世界观设定，我中意嘅嗰类， 好有降念嘅感觉，我觉得听落去有少少。 但系佢又有啲唔同嘅，嗰、那个因为画风上面同埋嗰个城市嘅设计咧，好似一套叫《心灵判官》啊， 哦，即系 Cyberpunk 少少嘅，佢会系 少少啦。同埋佢嗰啲画风上面，动画佢嗰个格数你见到明显系多啲，所以当假设两个角色喺度对话，你会见到啲角色会有少少晃动，咁。當然佢想貼近一啲即係真實，好似真人咁樣做。 係現實。 咁但係佢係一定有少少叻嘅。因為佢格數始終佢都係動畫嚟嘅。 明 啊，有啲似 Beastar。 哇 ！Beastar 都類比到好嘢。 Beastar 之前串流平台都有上。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都有啊，好似上咗新一季添啊。 出咗新一季啦。咁佢就係講嗰套就係講個學校裏邊嗰啲人全部變曬動物二人化咁樣。係 啊 係 啊，冇錯。 即係草食性同肉食性咁。咁你見到佢嗰個 animation 嘅風格，佢係有 啲似嗰只啦。 其實係嗰一種嚟。 哦。咁有少 3D 噶咯喎，係嘛？ 輕微啦，係啊，即係啊，輕微啦。咁所以 2.5D 啦，整嗰啲位係。 所以我都幾中意呢一套，有啲期待繼續睇落去。因为同埋佢又讲紧一个虚构社会，佢点样样去设定咧？即系 Psycho Pass 都 呢啲又好好睇嘅，即系脱离咗我哋现实嘅一啲痕迹，但系又好似 又呼应咗一啲咁样噶嘛？ 系啦，咁所以都几吸引嘅。而我最近都睇咗啲新嘢，咁我就睇紧呢一个嘅。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異世界，我真係開始覺得麻麻地啊！ 因為咧，我同你調翻轉就係，因為我好少睇自從《刀劍神域》之後咧，我就好少睇一啲異世界作品啦。因為我覺得套套都咪又係咁樣咁樣。咁但係最近串流平台有呢個轉生成蜘蛛又怎樣咁開嚟睇下啦咁。咁我又覺得好。好吸引嘅一个地方系第一个主角好 Q 啦，佢系一个女仔嘅蜘蛛，因为咧，即系本身你呢啲动漫通常个主角真系拣到有咁萌就得咁萌啊， 一定会 就咁吸引啦，咁吸引。咁但系今次个主角竟然一只蜘蛛、啊，大佬咁，然后但系佢又真系相当地 Q， 同埋用佢嘅视觉去出发咧，因为佢会喺个。动画入面有解释嘅，即系佢有一个系由佢自己嘅视点去出发去睇呢一个异世界啦。另一方面就系人类嘅观点去睇呢一只蜘蛛啦。咁、原来大家睇到嘅嘢系好唔同嘅，就系、好似佢一路咧就自己以弱胜强咁样。咁但系人哋睇咧，佢就一个好恐怖嘅存在嚟嘅，就唔系咁萌嘅一个蜘蛛嚟嘅。咁、所以一路追落去，我而家追咗十几集。基本上我放假有一日系一次过一口气追咗成八九集咁样。 咁就未睇曬，但係我覺得都幾有趣咯，同埋嗰個題材本身雖然都已經做到爛㗎啦，咁但係因為嗰個聲優都幾 Q， 我覺得演繹得，所以都係一個吸引之處嚟嘅。 因為異世界我都有睇過下一啲咧，我開始。即特別是他那個動畫的封面呢、覺得是有一種差不多的感覺、雖然裡面一定 有細緻的分野的，但大體上都一樣，因為我剛才說刀劍神域，他嚴格來說他又未去到真的那種奇幻異世界、他是一個虛擬 入了個 game 到啦、 虛擬的遊戲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咁呢一套係啦，跟住我睇咗《轉生做史萊姆》嗰套啦。 啊，呢、這個其實蜘蛛同史萊姆係有少少似嘅。 係啦，就係、是、嗰種有一種哦，揾翻一啲大家以前喺玩一啲 RPG game、 RPG game 裏面，因為有啲譬如哥布林啊、史萊姆啊，呢啲都係 哥布林殺手。 佢有一套就係講哥布林咁啊，又係異世界噶嘛。 係啊，咪哥係咪就係哥布林殺手啊？ 咁就係因為佢哋攞返呢啲 RPG 嘅遊戲嘅元素，嗰啲角色變成好似主角咁， 就好有親切感， 令到你好有親切感啊！係啦，咁有一啲就係、是、我記得都係用 RPG 元素，有一套係唔知講啲武器嘅，咁樣又係異世界咁，即係好多，甚至乎手機遊戲又係好多異世界， 冇錯。 咁佢係一窩蜂好多之下，我就會睇咗啲之後就開始覺得 厭啦， 揾、下啲其他嘢睇下啦。即係你大概大體都係知道個主角一開波喺一個現實嘅世界，跟住突然之間一個原因 死咗啊， 通常都死咗啦，進入咗個異世界，跟住佢有一個好特別嘅能力啦，就好似勁啲啦， 去升呢啊，學習一啲新嘅技能啊咁樣。 咁但係不能否認佢係一個。而家嘅即系 trend 嘅，咁但系就攰咯。 我唔理啊，总之呢一只怪物就好可爱啦。 好啦，你中意啦。大家有啲咩睇开啲作品同我哋 share 下喺我哋即系骚动音乐嗰啲个 group 度， 大家交流 下啦。咁但系其实动漫嘅，除咗我哋攞嚟讲之外咧，音乐作品都能够成为灵感去创作嘅。呢首我之前听佢访问都有介绍过啦。Misha 呢一首怪物深受灵感都系嚟自漫画嘅。 乌黑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无。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 葉巧林的怪物心手 versi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主席和副主席涉嫌透过杨村系列三本儿童绘本煽动仇恨，各被控一项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拒绝两人保释申请，将案件押后到八月三十号下昼再讯。工会另外有三名干事寻日被捕。去年六四集会案，二十几名民主派人士分别涉嫌煽惑他人参与、参与或举行未经批准集结，其中十二人下午在区域法院提讯。控方在庭上说，两名被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立法会前议员梁耀忠计划不认罪，另外十名被告计划认罪，包括何俊仁、尹兆坚、张文光、陈浩桓、郭永健、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梁国雄和朱海迪。法官说，计划不认罪的被告将会在十一月一号进行审讯，至于认罪的被告将会在九月九号进行聆讯。案中的两名被告包括何秀兰和杨森早前已经表明计划认罪，六名被告包括李卓仁、蔡耀昌、梁锦威、周幸彤、胡志伟和何桂南早前表明计划不认罪。另外案件有四名被告包括黄之锋、岑奥辉、袁家伟和梁海晴早前认罪，被判囚四至十个月不等。河南郑州日前的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已经造成五十一人遇难，截至今日中午紧急转移安置近四十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四万四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六百五十五亿元人民币。防疫部门说，严重汛情以来，郑州市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暂时未发现有疫情异常爆发。当局抢修供电供水的系统，预计主城区明日全部恢复供电，后日基本恢复供水，全市通讯用户基本恢复正常使用，食品供应保持正常。当局说，部队、消防和官兵等救援队投入到防汛、抢险、救人的工作当中，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是有序推进，强降雨造成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部分路面仍然有塌陷等的风险，呼吁民众非必要原因不要外出，提醒市民关注官方的消息，不信谣言，不传谣言。菲律宾单日新增6845人确诊新型肺炎，创一个月以来的新高。当局将旅游禁令扩大到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旅客，星期日起将会禁止这两个国家的旅客入境，另外又会加强马尼拉地区的防疫限制，直至月底。菲律宾早前已经禁止印尼和印度等八个国家的旅客入境，为防止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总统杜特尔特收紧首都地区和另外四个省的防疫限制，要求关闭室内体育和会议场地等，餐厅容量亦都要减少。菲律宾累积近154万人染疫，近2万7000名患者不治，是东南亚第二多确诊和死亡的国家，仅次于印尼。另外，马来西亚单日再多15573人确诊，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渐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去青葵公路嘅支路有意外，近住六号货柜码头嗰段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而家大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北雅山花园。咁就呈祥道去青葵公路嘅支路有意外，近住六号货柜码头嗰段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北雅山花园。另外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咧，近藤龙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车多，车龙排到井栏树附近。咁就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藤龙台有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啱啱提及过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咧，近藤龙台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西贡公路咁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段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之后提提大家咧，码头围道同埋比利街交界因为水务急收，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嘅中线，以及系比利街去七咸道北方向嘅中快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好手就位嘅话，亦都系国家支持嘅一套电视剧集咧。我谂你睇到嘅画面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就咁民营电视剧能够做到嘅效果。个资源嘅丰富咧，系绝对系非常之吸引。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好手就位。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阿 Jade 揾嚟高尔夫球选手陈子晴 Tiffany 分享佢越战越强嘅梦想故事。 对我帮助最大嘅就当然系屋企人支持啦，99% 都系因为佢哋，所以先有今日我嘅成就。过去最牺牲就系冇咗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ade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高，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点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同埋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嘅人权。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我是 Roland 梁子希，二台40周年咁大日子，我梗系会翻嚟一齐庆祝啦！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18:22听紧你，唔单止我，仲会约埋一班老友记。 我是李志刚， 我是郑子诚， 我是洪超， 嗨，我是车淑梅啊， 我是黄舒淇， 我是 Sarah 李丽蕊啊， 我就是吴嘉莲。 18:22听紧你， 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哎哎 stress. I didn't ask 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奔神，我好想飞东京睇奥运啊！ 波城，我都好想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行啊！ 唔好再讲啦。 身份可以再低，只要一秒我青春过，越堕落越绚丽，错吻经过痛楚放眼闭，温室里自然你绵羊矜贵，书尊高贵地抱着猎人才是壮丽，我热爱的如何不济，亦不需你诋毁，成长中英勇地爱。 住一股冲劲，靠住一股任性，话走就走，就好似年轻嘅时候拍拖咁。 听过有阿 Jude 嘅《私奔记》。 眼攰了，需要瞓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一样，要为了一世快乐而嚣张。 爱情一样，都是一场又一场的历险。咁我都敢讲，我真系一个无可救药嘅冒险者了。 听过有 Manson 张俊桥无可救药的浪漫。如果都是同我一样喜欢去东京的朋友仔，都一定会认同的。无论在这个城市里面走到繁华角落，定是一些横街窄巷都好，脚步都会特别轻盈。 照片拥有一堆，夜深一串思绪仍挂念着谁。你手牵着我手，先找到方向，如故事细水流长，仿佛爱总可以不需理由，平淡中见快乐，余生足够。原谅你色彩全属于你，圆月亮像你眼睛明亮，宁静夜静中会记起。天际尽头褪色的冷被铺，吉他温暖倾诉，和你每段路途。黄色一切理想，消失的方向，在另世界熄了屋，空了孤身走了魔，缘分一

不过呢个世界嘅嘢咧，冇比较就冇伤害啦。即系两年冇去旅行嘅时候，大家都要适应一下。唉，好怀念飞嗰种日子啊！真系期待啦。听过有 Hannah 谷子乔嘅《不相信别人》。 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更加不会对黑客攻击进行鼓励、支持或者纵容。大使馆认为有关的报道完全基于美方编造，存在明显的事实和逻辑漏洞。报道中谈到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未予回应，与事实严重不符。中国驻柬埔寨使馆从未就此接到路透社询问，希望路透社今后严守客观，提升报道的专业性和严肃性。天气方面，受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普遍晴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南内之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缓慢移动，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地区天气酷热，渐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Vicky 首先同你跟进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呈祥道，呈祥道去青葵公路支路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过咗笔架山花园。就系呈祥道去青葵公路支路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同比利街交界有水务急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嘅中线封闭咗噶，比利街去七咸道北方向嘅中快线都是封闭，经过咧，请你小心留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呢一边啦，多车嘅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喺九龙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开始繁忙啦，龙尾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桥面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来回方向断断续续都系车多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站挤塞，龙尾啦就排到去海景花园。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在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

啦，大家就位未？就位未？ 唔好挂住睇电视啊，波石。 我冇啊。 做节目 啊。我冇啊。 哎呀， 好似话就嚟开幕啦嘛。 系啊，我而家咧要揸住支麦咧讲嘢，因为咧我揸住支麦，我先可以转过去睇电视望下个奥运开幕。不过而家未个 signal 未转过去，算啦。 冇啊，冇、哎、啊，算啦。系啊，系啦，我哋睇翻个 weather display。 系啦，我哋点歌啊今日。 系点歌对象系嗰啲懒搞笑嘅人，你身边有冇呢啲人咧？佢哋点嘅咧？喂 ，share 下佢哋有冇啲代表作啊？点样懒搞笑？ 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呢个题咧，你就系嗰个对象咯。 我啊嘛， 你就系懒搞笑 嗰个，俾人攻击嗰、那个，好似攻击，其实又唔完全系嘅。咁啊，总之你哋有咩嘅说话想同我哋讲啊？有咩歌拣俾佢哋啊？就留言啦。 系咁啊，听你嗰、那个定听我嗰个先啊？ 听我嗰个先啦，费事话我针对你。 你懒搞笑，你开始先。 好。 咁多位懒搞笑嘅人，你哋好啊！虽然啊，懒搞笑呢三个字好似几负面，但其实里面包含咗好多嘅意思嘅。嗱，首先啊，你之所以被称为懒搞笑，系因为你想搞笑，但系失败，人哋觉得唔好笑啊嘛。呢样咧，我觉得系有啲天生嘅成分喺里边嘅。同一个笑话，点解人哋讲啊好笑，你讲啊唔好笑呢？可能系你平时嘅性格，亦都可能系你拿捏唔到嗰个笑话嘅精髓。举个例啊，我最近睇咗一个搞笑艺人嘅演出，佢一出场其实好木独咁样企喺中间，把声同埋个样都好似未瞓醒嘅。正常人咁样企出嚟咁样讲嘢，肯定闷死人啦。但唔知点解，佢又好充分运用到呢一种嘅懒容啊，令到我听佢每一句都心谂啊呢条友想点呢？但我心里面又笑紧嘅，所以如果你想有样学样，但系又拿捏唔到，咁啊真系会闷啦。所以你想搞笑，首先都要睇下自己搞唔搞笑得起嘅。而另一个原因俾人觉得你懒搞笑，可能系因为错时机、错场合。件事就会错噶啦，咁咩为止啱场合、啱时机呢？我觉得系 sense 嚟嘅。嗱，呢个 sense 咧系名词，亦都系动词。动词嘅用法就系、是、究竟你有冇去 sense 紧现场，究竟系一个咩气氛呢？其他人系咩状态呢？呢、这个就系 sense 嗰个精髓啦。至于实际系点，其实我都答你唔到嘅，因为我都唔系好叻呢一样嘢。不过咁，你哋作为懒搞笑嘅人，其实都有值得欣赏嘅地方，就系可以唔理世人嘅目光嗰份勇气啦。我作为一个慢热嘅人，其实好羡慕你哋噶。我对一啲初认识嘅人，通常都就住啊，真系要好熟好熟啦，先至会对佢哋搞笑嘅。但你知啦，唔系永远都有机会可以进展到熟络呢一步，俾人见到真正搞笑嘅自己噶嘛。所以会因为咁样错失咗一啲嘅友谊咯，咁呢啲情况出现都只能够怪同对方唔夹咯，冇缘咯。所以咁多位懒搞笑嘅人，其实我都想你哋好嘅，希望你哋可以成为一个更好嘅人啊嘛，能够由懒搞笑变成真系搞笑。P.S. 搞笑唔系人人得噶。发现条路唔啱你，就及早回头啦，施主。讲完成篇都冇一个冷笑话提供嘅波成上， 越准规奔雪的躯壳跌碰碰 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 听过 Tyson Yoshi 嘅 Better， 我好失望啊！ 点解？ 你竟然一个烂 get 都唔讲， 我唔搞啊！ 我好失望啊！点会咁噶？我谂住你讲噶嘛？ 你有冇讲？ 我有啊！ 哎，咁你要听下啦，俾你估到我只食神咩？好啊，我又听阿斌写啲咩嘅嘢俾佢身边嗰啲啊懒搞笑嘅人咧。 亲爱嘅懒好笑的人。你好啊，好开心你成日都望住我话，喂，讲样好笑嘢俾你听啊！喺我心目中呢句说话相当有分量，因为唔单止有开心事嘅时候你会谂起我，更加系一个朋友之间嘅认证添。不过其实有样嘢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如果你真系好笑就唔使成日懒搞笑啦。最怕是什么？是你自己说完之后笑得最大声的那个都是你啊。为什么你要笑得那么大声啊？因为就连你自己都怕个笑话不好笑，然后用笑声去掩饰住这份尴尬啊嘛。不过基于我当你是朋友，所以我决定陪你一起笑。点知你仲要问多句，系咪好好笑啊？妈，点解我会有啲咁唔识睇眉头眼额嘅朋友噶？若然你真系咁中意搞笑，不如你去参加雪柜冷笑话啦，最多我送多个笑话俾你啦。有一日，有个光头佬去发廊话要洗头，个职员就问佢：先生，咁你要洗头水定沐浴露啊？是不是好好笑呢？sorry 咯。最后送多首 Eden 女爵安的小孩声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勉强不来的。搞笑苦手奔神上。 将包袱放低 快将涌出了，仍可搞搞笑，廉耻别理。跟他怎可硬拼，只好专心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苦表情换你那好心情，留低这半条命，早知不可获胜，挤出喜感做鞋声，无力当你们送信的声音，有幸牵手的小丑都不失敬。身家及美色好比浮云过，有罪谁及我的傻，就算不喜欢我都先收起我，还等什么，跟他怎可硬拼，只好专心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苦表情换你那好心情，留低将喜感做鞋声，难像他女神怀内数星星，回头你开心小丑都不失敬，抗拒永远成为谁都应，我要送你某某无法送的笑声，很清像我认清，务求明年人缘能加，为求悠悠长途陪住你，不急于得胜，请诸君做证，他精彩怎及鞋声，相厮守这事情，非一刻风采能全盘定胜，还未知那条情路往仙境，所以请准我留低，跟他一拼。 听过有 Eden 吕卓安最新的派台作品小孩声， 你把声都好灰孩啊， 多谢你啊波声唉，睇点唱啦，我哋 我见到有一首听众所点嘅歌好出色，但又播唔到， 我好想满足佢嘅要求的， 我哋演绎一次俾佢听， 好啊好啊好啊， 嗰首歌叫做《大笑之歌》， 嚟啦哇， 三二一，好似系咁啊，系嘛？ 系啊，类似啦，系咁意啦，自己上网再 自己开心就得啦，因为我搵唔到呢只歌， 播唔到啊，对唔住啊，即系网上面先有。 但系呢位听众提议嘅呢首歌好贴题嘅，所以我哋亦都今日最即系呢一个环节最尾拣呢一只咧嚟呼应呢个主题，送呢首歌俾你身边懒搞笑嘅人。 好啊。 笑，空气冷调，何以尚在 搞笑的微觉心焦，这个节目不可笑，如果个个被挫败掉，人人怕受辱才太自律，不愿再讲笑。又像这屋里这二人，有一个总要牺牲格调，无论说话等这块冰渐融掉。其实单恋也这样，就算被当作低级搞笑，那亦成如未试过就全场静了。就这么一直试，多么不好笑，一早已知。 其实可能那些人都知道不好笑的，一路试咯。 所以那份勇气，好嘢。勇气可嘉， 你是不是曲线讲紧我啊？都系， 又唔系嘅。听我邵凯琪嘅之前嘅作品叫《冷笑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主席同副主席涉嫌透过阳春系列三本儿童绘本煽动仇恨，各被控一项串谋刊人、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拒绝两人保释申请，将案押后到8月30号下午再讯。工会另外有三名干事寻日被捕，警方说涉案的三本儿童绘本在去年6月至到今年三月期间出版，名为《阳春守卫者》、《阳春十二勇士》和《阳春清道夫》。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9月19号举行，提名期由下个月6号展开，下个月12号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选举活动指引，因应选民人数大减，将投票时间由15个钟头缩短至9个钟头，亦都会首次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选民身份发出选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说，重视相关电脑保安系统，票站不会储存任何选民的个人资料，亦都有后备预案。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病例，累计确诊个案11973宗，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其中一宗新增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36岁女子，星期一由亚联酋抵港之后入住赤立角富豪机场酒店隔离检疫，病毒检测结果显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早前已经在本港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一宗的个案，患者是一名21岁外佣，同样在星期一抵港之后入住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接受隔离检疫，至于他的病毒检测仍在进行中。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渐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呈祥道去青葵公路支路那单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封路重开，今车龙有大消散。现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另外在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比较繁忙，东行的龙尾排到过了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 EDM Friday Mix 啦。今日为大家带来的作品都是来自 Lost Lands 这个其中一个最大型的 Bass Music 的电子音乐节的 Lineup 的成员。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讲这个，因为有一位我们香港年轻的电子音乐人叫 Cyrus Gold。认识的名字叫做 Cyrus Gold， Cyrus Gold， 来自香港的电子音乐人。再次恭喜他踏上了这个国际的舞台，叫做去了 Lost Lands， 会是 Lineup 之一。其实他都在 Excision， 即是搞 Lost Lands 这位 EDM Producer 的 Label 里面发布过三首歌。 听过 Cyrus Go 嘅 Sweet Lullaby 之后，有呢一首 Girlfriend。如果你喜欢听一些 bass music， 有一些后旋素，刚刚 Corrupt UK 那首 Girlfriend 应该啱你的。而接着来这一首听的叫 Don't Even Border， 负责的朋友叫做 Must Die。可以讲少少 Lost Land Festival， 其实就系玩啲叫 bass music 噶啦，所以咧系会比较重音啲。咁除咗啲 dubstep 之外，啱啱听到有啲类似譬如 bass house 啊，或者 drum and bass 啊，你都会出现喺里边嘅。所以今日呢一个 mix 都拣嚟今年 line up 上面一啲唔同嘅音乐人拣佢哋嘅歌嚟做个 mix 俾大家听。听呢一首 Don't Even Border 嚟自 Must Die 啦，佢哋话想将自己个名咧整得好似好衰咁样，显得有趣啲。 接下来呢一个朋友咧，一定要识嘅。佢嘅名字系 Twelve Planet 啊，嚟自 LA 嘅一个 producer DJ 啦。佢都系其中一个咧，将英国嘅 dubstep 带入去美国嘅朋友嚟嘅。你听翻 Twelve Planet 早期可能08年至11年嘅作品咧，嗰种风格就真系好传统英伦嘅 dubstep， 就唔系而家呢啲去到美国之后咁 hardcore。咁而大家都听我嘅 Skrillex 都曾经形容过，话 Twelve Planet 就系佢自己嘅 mentor 嚟嘅。听过 Twelve Planet 嘅作品，嗰个名字叫做 Habitat， 有时间啦，搵翻佢啲旧作嚟听下。你有机会咧上网睇下啲往年 Lost Lands 嘅片，你就会发现系啦，现场特别早几年啦，多好多呢一啲咧，俾你可以 headbang 嘅音乐嘅。亦都因为咁，即系我中意 bass music 之后，一路有个愿望，好想有机会去到当地睇到。而听下呢首 dubstep 嘅作品叫做 Cold Case。负责嘅两位电音乐朋友包括有 Champagne Trip 啦，同埋 G Rex 嘅。而家呢一首个风格同头先嗰种咧有少少不同嘅，我觉得 因为头先其中一位 G-Rex 咧做开嗰啲 dubstep 都系比较 deep 啲同埋 dark 啲嘅声音嘅。而听呢首叫 Sleepless 咧，就有一位嚟自英国嘅 producer 叫做 Chim， 佢都系由呢个 drum and bass 转向 dubstep 做一啲叫做 color bass 嘅东西。尝试将一啲 heavy 嘅 dubstep 啦，同一啲 melodic 嘅嘢摆埋一齐。有呢个谂法源自于佢自己都好中意打机同埋听一啲相关嘅 soundtrack 嘅。带嚟嘅呢一首咧，叫做 High Vibration。这首歌的朋友叫做 LS Dream， 其实他2018年才开始用这个名字去行走江湖的。之前他做一个 Trap 的 project， 用的名字叫做 Brews，而家用到 LS Dream 呢一个名字，就开始做翻一啲 mid tempo 啲嘅作品。High Vibrations 去收尾，我好喜欢他这个结尾的。就正如他 Lost Lands 这个 Festival， 你入到去都好像一个 Journey 一样。 经历几日几夜嘅一个旅程，忘记所有嘢。今日轻轻拣咗一啲2021年嘅 Lost Lands 嘅一啲 line up 上面嘅一啲 DJ 嘅作品俾大家听。如果你发现今日听完之后，哇呢类嘢你都几啱口味，会中意跟住揈嘅话，推荐你翻去睇下今年 line up 有几十个 artist 可以慢慢揾佢哋嘅歌嚟听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